写的最后一份文稿，其中一半下落不明，这半部遗稿就是他老人家生前的绝笔啊。本是留下遗言，要你修补残章，流传的后世。 Thank you. 还乱闯，你懂不懂规矩？ 哼，老不死的跟我讲规矩。

Thank you.

就来跟我说说心里话。 娘娘常夸我说，是我这样的汉家女，把匈奴人和汉人的子孙交融到一起喽。 阿婆， 我急。若娘， 燕儿啊， 四娘，你在这儿呢。 多亏了阿婆雪的相救，我这燕儿，王爷的人马追来了。 脚印追来的人肯定藏在这里，一股松 慢。王爷，宁湖胭脂的陵园，灵光照大漠，祥瑞牧草原，从来不得刀兵进入。你们若是惊扰了娘娘的灵驾， 一股。断绝来往的行人。

百姓生，正与不正，你咋会不同？以免得爹娘向你生日提供，咱夫妻咋来分别一分金？ Yeah.